了怕只怕楼中的月老啊，将人不两下里错心红丝是惹火的根苗啊，想我这暮时的姻缘，今夜说什么金玉连天，再也提不。我看林妹妹分明不像是个凡间文成珠玉缤纷罗张佩国笔走龙舌文气好，我为他四大还龙不露一语，他为我欲言又止把寒娇，我为他心事儿全飘，是怕怎他为我泪珠长向枕边泡，这如今天随人愿今期尽呐，往日的相思已淡抛，这宝玉是少年公子的待情性，哪知道王熙凤定下了偷天换日的计策儿一条啊，那狂风就卷起波涛啊，把你捋消，那林家的把

两书信错向风向，吕布见书心好恼，最可叹只托的一位张忠烈被他奸缠在心前，他是死的神多年， 在此把 谢